好啦，星期二得到，今天呢是3月20号，系啦，出街是21号，咁啊星期二得到，咁啊多谢咁多位网友嘅捧场啦吓，咁啊今日要同即系，因为网聚啱啱礼拜六就完结咗，系嘛，咁啊 非常热闹， 非常热闹，即系比我心目中预期咧都仲要热闹，系嘛，咁啊初初都冇预咁多，谂住都系十位啦，冇咁多人啦，因为讲真啦，去到尾后嗰三四位咧，去缩咗后边，坦白讲真系唔系咁好啊，招呼真系唔系咁好，咁啊又隔得我哋太远，系嘛，咁啊只能够过去打下招呼，啊喺坐喺后边咧有两位直情系望唔到个台嘅，其实 啊， 即系凹咗入去嘅，咁啊嗰个即系都抱歉晒啦，如果坐嗰两位嘅即系嗰两位嗰啲网友吓，咁啊十分之抱歉。咁啊，估唔到嗰个即系啲反应咁踊跃嘅吓，因为咧以往试过搞过几次网聚咧，其实好多啲网友都冇乜互动啊，又唔见人倾偈，即系坐低就咁食吓，都好少有打招呼，有啲直情好似。 望住个手机，你眼望我眼， 咪招隔篱都隔篱。12个人都系拎部手机出嚟玩嘅。 系啦，即系我哋，即系呢一次，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参加网聚噶啦，咩网聚我都去。啊，但系咧未试过咧自己搞网聚咧，就竟然啦，都系冇 video， 冇影相，啊，冇司仪，啊，冇片睇，啊，亦都冇专题讲座。啊！亦都冇抽奖，系嘛？最重要冇抽奖啊，系咪？ 冇抽奖 吓， 冇筹款， 冇筹款箱，系亦都冇话攞嘢出嚟拍卖啊！都咁高兴真系。 系啦，即系好似有啲人咁样吓，有啲做组织吓，会攞条红布出嚟当长红卖。咁当然我哋冇呢啲嘢啦。 啊，仲有一样嘢嘅，我哋咧就冇买台嘅。纯粹系个别人士，即系自己揞三嚿水嚟，唔系话哎呀我捧你场，喂阿欣生，喂你国情揭露，起码都啊预翻你一位啦，啊边个预你一位咧，我哋冇，系纯系自己俾300蚊入嚟， 系 啊，即系真系噶，系咪先？做网友全部都动个牌，国情揭露包几多位，我哋强国生还者都冇吹鸡，系我哋纯系自己啲网友喜欢嚟就嚟。是 吓咁啊，变咗咧，即系今次嗰个晚上咧都几愉快啦 吓。 咁啊，即系 我哋听讲你玩到3点啊？ 我冇，咁我哋之后即系翻咗嚟呢度倾偈，倾到总之倾到半夜啦吓，几多点唔记得啦。 真系犀利啊！ 吓咁啊，即系点讲咧？当日咧就我其实一人多咧，我本身我就冇咩讲嘅。 我知道 一多人嘅时候，我就好似冇咩，我就即系点讲个脑咧，好似唔想讲咁多嘢咁样嘅吓，因为我嘅人你都知道比较静嘅个人， 有温和啲啦， 比较温和，比较静，文静啲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当时我都冇咩讲吓，咁啊有，而且嗰个大脑思维亦都冇咁快嘅，见到人多嘅时候啊， 系咩？ 系啊，所以人多我反而即系唔系好集中嘅吓，嗰个脑，咁啊向大家即系抱歉啦，即系当时冇话即场做啲节目啊，或者出嚟吓、啊，即系如 宾现场表演， 系、 哦，即系人哋个个都话，哎呀，节目巡礼出嚟啊，做一台栋笃笑，我哋真系冇 嘅，冇嘅冇，因为我个人就其实就好怕人多嘅，其实吓，咁、啊、所以就系会咁样嘅吓，咁 我哋即系事后咧，我哋都会检讨下啦，睇下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好啦。咁下次再 book 就会真系，如果要搞咧，就会揾翻啲场地，起码唔会有啲暗角位吓。 系啦， 就即系睇唔到个台嘅。咁啊，真系我觉得都十分之唔好意思嘅吓。咁啊，讲翻复嗰日嘅伙食都算系过得去，即系你话好好，亦都唔系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叫做过得人啦，合格啦。 即系唔会话俾两百，唔系收你500食200咯。 系，即系讲真，而家啲物价又系贵咗，又系事实嚟嘅。咁嗰啲嘢都唔系话十分之好嘅嘢，即系只能够讲话，即系贴少少钱出嚟搞，系嘛？咁啊，每围贴几嚿水咁啊，算数啦，又唔使贴，最紧唔好贴太多啦，系咪？咁顶得顺就算数噶啦，呢个冇所谓嘅，吓，因为你话靠又唔系话旨在搵钱，不过希望咧，我哋嗰啲网台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就唔使下下拔枪咁解嘅啫。 所以啲网友好奇怪咁问我，除咗美国两三台，点解你冇筹款箱？我点解要筹款箱？点解要筹款箱啊？ 佢唔系啊，个个都噶啦，我哋习惯噶啦，我哋去边度都有筹款箱啊咁。 我唔习惯嘅，我从来都唔习惯呢样嘢，我都唔中意问人攞钱嘅，系咪先？ 系啦，冇错。 所以咧，这个唔系我嘅，唔系我嘅，即系嗰个方式嚟。你话有人攞筹款箱出嚟，嗰档嘢我唔去嘅、啊，真系嘅。啊，咁所以大家知道 边度可去噶咯？ 我所以我唔会去咯，系咪？有筹款箱嘅地方，我咪自己，我咪所以自己搞咯，系咪？ 系、 就是，即系老实讲，我系做节目，即系一来都，如果你系冇兴趣嘅，就唔会为节目啦，亦都唔系为钱，系咪？话你要走嚟黑埋钱嘅，你唔好预我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咧，言归正传啦，啊，因为咧，而家今日已经系去到三月廿 二十号 啦，咁啊， 唔好意思， 距离呢个叫做咧。特首选举呢就得返几日时间啦，一个礼拜唔够啊。咁啊嚟緊嘅礼拜日呢就会有特首选举。咁、啊、当然呢个选字呢要括弧啦，呢个选字当然唔係俾你同我选嘅，係咪？係俾啲九西去选嘅，係咪？咁啊当然亦都有九东啦，有新西新东啦、啊、有港岛啦，各区嘅选委都有啦。咁、啊、呢班选委呢而家因为佢好似1194。 嗰两个字点写嘅？ 选委剔手边嗰个咯， 系 嘛？委啊毁灭个位咯，系嘛？ 哦，就搞清咗先。 因为咧，里面咧最少啊，以我哋估计专业估计咧，最少有100个选委系要损害胡苏贞同埋毁灭佢呢个特首梦嘅呢啲选委，就潜伏喺300家入边，系嘛？咁其中可能有几十人系林郑嘅卧底，有几十人咧系疑似林郑卧底。系嘛？可能鼓吹紧啲白票啊、投胡官啊之类呢嘅嘢，系咪？嗱，咁呢个咧，我哋到时咧，我哋计划喺呢个3月26号咧夜晚就会做一个特备节目，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当时叫特首选举嘅一个特备节目吓。咁啊，到时睇下尽量希望录完就早啲播出街啦吓。咁关于呢次选举呢，其实琴晚嗰个系咪算系最后一次呢个电视辩论啊？ 系噶啦， 最后噶啦，嗬。 系噶啦。 咁其实我都冇睇嘅，因为我好似出咗去食饭定系点，我都冇睇嘅。 我都冇睇。 系咯，咁阿刁伯有冇睇啊？ 冇。 大家都冇睇，冇得讲噶，只能 冇睇，但系睇报纸咯，睇 WhatsApp 咯，睇 Facebook 咯。 从报纸今日嘅讲法咧，系咪？就首先我就要讲一讲啦，因为你有即系胡官就出嚟。肥呢个林郑系嘛，就系话诶你呢个人咧讲嘢咩都唔算数，讲完转头又唔应系嘛，咁如果咧法庭咧呢啲就叫不诚实证人，哇、哦、好似你都系阿胡官，你同佢行家嚟啫， 系冇错 系嘛，你旧年讲过咩啊？喂，唔好以为我哋唔记得、啊， 佢话冇讲过、啊， 我哋记得噶、啊，讲得好清楚噶、啊，呢、這个世界话而家冇得咁讲噶吓。 当呢个世界有 YouTube 有 Google 嘅时候，就冇得咁讲噶啦。 系啊，喂，录低晒你所讲嘅嘢噶嘛， 竟然 系嘛？ 暂乱歌命，竟然无线新闻啱啱播咗，听日开始6点以后 WhatsApp 25蚊一个月， 呢个系真定假？唉，呢啲梗系假噶啦！呢啲新闻，你又唔系拎，又唔系剩，唉，你仲攞出嚟当真嘅，好多假嘢噶。 哇，咁咩？ 系啊， 即系等于胡国英一样，讲嘢假嘅。 唔系讲嘢假，系唔算数。你呢啲系假， 系啊， 嗰啲系唔算数。即系好似董建华话斋，85000唔提就唔存在噶啦嘛，系咪？所以咧，林郑系6892.0，胡国兴咧系老懵懂2.0。 你错啦， 我又错。 梗系错啦！而家林郑肯定系3.0啊嘛，因为佢两个分身啊嘛，大佬啊， 唔系噶，分身嗰啲咧，只能够系1.5嘅啫，因为后生啲嘅，你明唔明？你睇嗰个丁系嘛，丁叶乜乜，我唔记得咗叫乜捻嘢名，丁叶乜乜，嗰啲皮肤滑啲嘅。后生几岁嘅？ 哇！睇张相你都 睇张相，即系当然从相啦，我未见过真人啦。从相嚟讲咧，吓佢系白净过林郑嘅，滑啲嘅，冇咁多皱纹嘅林郑系巢啲嘅。 喂，咁正常嗰个未退休噶嘛？林郑系到六 嗰个54岁，都林郑59争5年， 系咯，起码争几年嘅。 但系有人咁讲，佢话呢个叫做咧丁叶乜乜咧吓。仲有5年就退休啦， 丁叶燕眉 啊，丁叶燕眉，但系而家都只能够做一个叫做邮政局嘅局长啊，邮政处处长系咪？ 系啊， 呢个其实系十分之低嘅官阶， 同埋亦都喺 能力上 系啦，因为而家能力上十分之低嘅，因为已经系没落紧嘅邮政嘅嘢。 因为咧一定系由即系点讲啊，嗰个能力十分之低先会做，去到呢个年纪仲系做呢啲位嘅。所以咧，林郑都系会即系点讲啊？如果佢真系捧佢上位嘅话咧，都会系呢、这个呢、这个丁叶燕眉嘅人生最高点。因为以佢能力嚟讲咧，做邮政处长已经系叫做。已经是叫做咧最高叫成就噶啦，但是咧因为有林郑啊，就会应咗中国人嗰句说话：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系咪？咁呢啲鸡同狗咧都得道成咗，成为咗神仙，都冇听我哋节目都得道啦。 哦，即系等于共产党嘅口头禅：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。 系啦，咁啊，光荣呢个字咧唔能够立乱用啊，大陆咧。战死啊，又或者唔觉意死啊，或者好多方法死咧，先叫光荣嘅，系咪？ 我睇一睇翻呢个丁叶燕眉咧，加洛萨圣马利咧，咁应该系林郑嘅师妹。 师妹争五年，佢啲师妹嚟。 应该系师妹啦。 系啦，咁啊，但系咧，而家嗰个叫做咧，即系近年，有嗰啲叫做贴膜国家咧，就会好兴模仿领导人嘅容貌嘅，尤其是系北韩。系嘛？本身呢个肥仔金就唔系咁嘅样嘅，佢连发型各方面咧都抄翻金日成咁嘅样。 唔系，佢啊只不过佢嘅孙去抄佢唔出奇。大陆周街都有冒牌毛泽东，连女人都可以扮毛泽东嘅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嗰个女人扮毛泽东咁啊，夜晚个老公唔敢喐佢啊嘛。因为佢话冇办法接受到夜晚要屌毛主席，即系老公系咁讲。咁但系咧。嗱，养宠物咧，你有冇见啲有冇见过啲宠物好似主人？ 有，佢即使唔系好似养只狗咁，我嘅主人咁嘅发型，佢会将佢啲毛都剪成咁嘅发型噶啦。 又或者个主人剪嘅发型就翻只狗。 冇错。 嗱，因为咧，如果特有网友住喺跑马地咧，你哋会见过有一个肥师奶，五啊几岁到啦吓，咁咧十分之富态嘅，就拖住一只非常之得意嘅嗰啲松狮狗出嚟，又系非常之肥嘅，肥嘟嘟嘅，咁咧。主人同嗰只松狮狗嘅发型系一样嘅，咁啊同埋个软体个造型都十分之相似。 特登整嘅系嘛？ 特登整嘅系特登整嘅，要似翻个主人啊嘛。咁但系我哋见到林郑月娥呢个叫做咧，呢、這个叫做呢、這个丫鬟定系妹仔咧吓，类似佢嘅丫鬟或者妹仔咧啊，同个主人一模一样样嘅啊，呢、這个咧都十分之难得噶。 冇错， 因为你即系就算有人想扮啫，都未必扮得似嘛。啊，呢、這个咧十分之似啊，即系佢系后生啲，冇乜皱纹咁解。咁啊有个问题啦，没有皱纹咧，即系如果冇乜皱纹，就代替唔到佢去天水围啦。 冇错， 即系有人话，你到时应该早几日应该派佢天水围，唔得啊，因为冇皱纹会穿崩啊。系咪？即系佢如果当时代阿林郑出去家访咁，你知啦。而家嗰啲扑街电视台又话要高清，哇，影到晒皱纹噶嘛，几多条都数到噶嘛。你突然间嗰个冇皱纹， 即系换咗后备上场。 系啦，啲人就会怀疑噶嘛，系咪先？ 但系佢唔知佢一个喎，仲有另外一个噶喎。 哦，嗰个冇咁似啊，嗰个叫做咩啊？ 陈金美华。 陈金美华嗰个冇咁似，因为咧相对上即系面型啊各方面咧都系争啲嘅，即系冇话似到十足嘅，即系呢个叫丁叶燕眉咧就真系似到十足。 但呢个立咗功嘅，曾经 系啊，立咗啲咩功咧？ 最重要就系呢个邮政局铲咗啲皇冠头啦。 哦，系啊，佢仲会由红色就由成绿色，系啦，咁啊呢个都系叫做自己人喎，如果咁讲吓，信得过喎。 系又师妹啦， 师妹。 仲有啊，旧年啊特登唔记啊梁天琦嗰啲嘢啊。 哦， 所以抵佢有机会啊，今日上位。 哇，即系你谂下啦，邮政局呢啲咁嘅官都有机会报效朝廷，几难得啊吓？你谂下，喂，好多位系报效唔到朝廷噶嘛，系咪先？喂，你当差就话可以做锦衣卫、做东厂啫， 冇错，做打手， 邮局都可以做东厂嘅工作，你谂下，几难得啊，系嘛？所以咧， 呢啲叫做草木花石皆可为剑。 呢啲咧，其实就叫做咧狮子山下精神。只要一人唔退休，一人都仲有机会发位， 系嘛？ 退咗休都可以发位噶，唔好以为退咗休冇得发位啊！你睇下，可以出山噶嘛，系咪？好似一个香港一个著名嘅翘王，叫做咧，许仕仁、肥龙，佢退咗休噶嘛，系嘛？ 啊，曾呢、這个呢、這个佢个沙煲兄弟好大歉啊！呢、這个曾荫权请佢出山，系、啊、嘛，出翻嚟再捞、啊。 不过累死佢啫。 啊，咁啊冇办法，呢个系佢嘅做法嚟啫，系咪？冇人叫你贪污噶嘛？你如果出到嚟唔贪污，咪冇事咯，系咪？所以咧，你唔能够话人哋累死你噶嘛？人哋请你出山做政务司，唔系请你出山贪污噶嘛？系咪啊？ 系啦，冇错。 所以呢个唔关曾荫权事嘅，啊，因为咧我哋咧系要对件事。唔系对人，系咪？咁啊，我哋讲翻呢个咧，呢、這个叫做咧妹仔丫鬟。咁啊，今朝有个即系当时有个网友嗱声贴咗张相出嚟，几个都十分之似样咧，系咪？即系主子同家丁同埋奴同埋奴婢都咁似样吓，咁 争啲认唔出？ 好合理嘅。点解好合理呢？有得淋病。一定又有疱疹，有梅毒，有花柳，咁好正常啊嘛，神有啲嘢噶嘛，系嘛？咁而家仲争个花柳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嚟紧嗰个特区政府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性病嘅特区政府。 咁有冇芒果啊？ 啊，芒果其实即系花柳，因为咧芒果系台湾称呼，即系生花柳就等于生芒果吓。咁 唔怪得知芒果佬啊，个老婆系台湾嚟嘅， 已经认翻佢个花名。 系啊，冇错啦， 认翻佢花，唔系因为佢亦都系因为娶咗台湾老婆，先会讲彩你都生芒果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就唔会讲呢句说话嘅，因为呢个系台湾佬讲嘅。 啊，即系好似香港人就彩你都生花柳，佢变咗彩你都生芒果。 彩你都生臭狐就有多啲花柳，好似小镇咁讲系嘛。 都真系少嘅， 即系好少人咁讲嘅，系咪先？咁当然芒果佬成日都讲系嘛，挂在口边，冇办法啦，生到成身芒果啊！咁我哋睇翻咧，嗱呢个叫做咧，政府抌咗几千万出嚟搞呢个后任特首办， 系啊， 系嘛？就租咗呢个花旗大厦嗰边咧，而家叫冠军大厦， 玩几个月嘅啫， 两个几月啫。嗱，你三月廿六号选到，当你三月廿七号即刻用 office 啦，用几日？廿七、廿八、廿九、三十、三一，用五日。跟住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用三个月松少少啫，一百日唔够。咁呢个一百日嘅写字楼系准备我嚟做咩呢？系主要做啲交接工作啦，即系据于即系今日报纸即系电视咁讲啊，因为咧你两个政府新旧政府交接咧，要有叫做咩啊嘛，要有啲交收嘅嘢噶嘛，系咪？但系咧就揾呢个妹仔嚟做呢个主任咯，后任特首办主任就系佢嘅妹仔啦嘛，系咪？咁其实佢个用意咧，好明显就系话俾你听， 林郑赢紧， 系啦，差唔多系林郑赢啦，所以咧开定个位俾佢，就揾埋佢个妹仔。咁我想问啦，如果新选出嚟嗰个唔系特首，嗰、那个特首唔系林郑，咁而呢个新后任特首又要求换人，咁换唔换得咧？ 应该又换得噶， 系咯，你服侍我噶嘛， 冇错。 我觉得你个样太似我啲对家，我唔想用你系嘛。 又真系，佢到时改发型， 唔系啊， 黐胡须。 到时咧，垫翻个扫把头，系嘛、 啊，都可以， 系嘛，垫翻扫把头。 因为物似主人形啊嘛，做怪妹仔佢哋识做噶啦。 系，嗱，我觉得咧，千祈唔好改发型。如果即使真系胡须争赢嘅话咧，继续用呢、這个，当佢林郑咁使。系嘛，当系妹仔咁使。边个啊？你同我落去买两杯咖啡。嗱，你知冠军大厦嗰度咧，楼下得一间咖啡店。 唔系买咖啡啊，买一栋厕纸翻嚟啊。 咁呢样嘢强人所难啊，嗰度冇便利店嘅，嗰度有咖啡店，冇便利店。 便利店冇厕纸卖。 同埋嗰度其实有个困难啊，嗰度食嘢好辛苦噶。冇中间晏昼冇得食咁滞噶。我个朋友喺嗰度附近翻工，日日大家乐嘅就好卵惨噶。冇得揀，冇餐厅，一系你去金钟廊，你要行喺金钟廊，一系行去中环再行好远先有饭食。 冇错， 所以嗰个地方咧就唔系好适合啲普基层人士存在。当然啦，你做得政府高官，一个月几廿万私位素餐，系嘛，咁啊梗系可以豪啲啦，食豪啲啊，系嘛，普通打工仔食唔起啫，你可以食500蚊个饭啫嘛，系咪？ 冇错， 呢个问题就系、是、考起打工仔就考唔起呢啲官嘅。咁但系咧，今次嗰个budget用到咁大，你哋觉得点睇咧？ 浪费公帑， 直接 一句讲晒， 直接浪费啦。 呢个情况同呢个装修啊，阿波哥嗰度差唔多嘅情况。 装修完波哥嗰度咧，就算佢即系除非佢好似田生地产咁嘅啫，我住完之后我破坏佢，又或者佢做租霸系嘛，唔肯交翻嗰个物业出嚟， 冇错， 咁样就会浪费。如果佢继续有以后个财政司继续有嘅话咧，咁都有人住唔浪费。 我最惊个新嗰个又装修一镬啫。如果唔系佢做嘅话， 咁都冇办法噶。 但系我买都唔系佢做，睇个情势就系啦。 应该都唔系啦，睇个款，即系因为始终负资产嚟噶嘛，系咪？就算林郑赢咗，都唔敢俾佢做啦，系嘛？ 系啦， 两睇啦，佢就不过有一啲就应该抌噶啦，譬如我上次讲个冯伟哥就应该抌噶啦。 冯伟哥啊，唔得啊啊啊， 唔得掂抌咗啦，嗰、那个抌咗啦，嗰、那个自己讲 人哋 收到， 唔系书冇收到，系人哋讲明用你。哦，因为林大辉讲咗，如果你系 贴钱 贴钱嘅，不过贴钱都唔能够用你。如果你用唔得掂。就我一定会选你，而家佢入咗嚟， 入咗嚟做团队， 团队，所以一定系要炒佢嘅。 哦， 吓、啊，所以呢个人第一， 哦、大辉讲明佢贴钱出嚟，不如宁愿佢贴啲钱出嚟请啊嘛，系咪？ 系啊，冇错啦。 啊，呢、這个都算系。为人服务、为人民服务嘅林大辉啊，即系虽然入咗去呢个叫拆巢，系嘛，做呢个选举主任拆巢啦吓，俾、啊、咗林郑嘅拆斗，但系咧。到而家目前为止，大家觉得呢个叫做林郑月娥嘅胜算有几多咧？ 牌面就梗系好噶啦， 系。 问题我唔知牌底系乜啫。 系牌面，你觉得应该系点样咧？ 我同阿于飞一样，其实好心灰。我估99.99%。 哦，我觉得我系否定呢样嗰个讲法嘅。我到而家都仍然系觉得咧，林郑嘅赢面咧，其实一向都系得70%+嘅啫。即系如果你讲波咧，佢应该系让一球，就系、是、赔率系1.5咁上下啦吓。咁啊，胡苏真系受让一球。咁但系而家咧，你睇我睇睇翻佢最近嗰个叫做动向啊，或者嗰啲动作嚟睇咧，包括埋今日佢都仲要出嚟做嘢嘅话咧，出嚟吸呢个目光。我觉得佢嘅赢面系少于50%嘅，佢系冇把握过到半数嘅600票，冇把握过到一半票。 佢惊人走， 因为以佢个提名票580，再加埋民建联、工联会个120票至103票嘅贴票啦， 走百五， 就应该有700+票。 你当七百一二度啦。 但系我认为商界最少走105票，最少走105票，甚至乎更加多，所以佢系一定唔够600嘅。如果佢够咗601票，佢唔使做咁多小动作啦。到而家仲要帮港出声，仲要香港之报帮佢出假文条出嚟，话佢已经高过胡苏，点解啊？因为好明显啊嘛，就系唔够票数唔够啊嘛。大家打个锄大碟知道啦。如果你真系揸晒啲牌嘅，你会行乜嘢啊？ 抌波中 搣啦，系嘛？ 抌鸡 搏炒人哋嘛？而家佢唔系，系嘛？蛇花夫出晒先，惊咗人炒嘛？佢系唔够飞咯，好明显，系咪？ 呢个咧，我本身都系咁谂嘅。但系咧，我呢两日咧，我动摇得好犀利嘅，因为我本身就一定系支持胡苏贞啦。系嘛？咁我都系仲有少少希望嘅，但系我自己睇。就是、因为咧多维网连香港01都转大，令我个即系令我个心好唔稳定啊！ 嗱，呢样嘢我觉得你即系可能有啲过滤嘅，因为佢哋亦都唔可以话100%代表某啲嘢嘅。你睇翻，即使你话见到香港01，我见到你话佢转大啦，我近翻佢好多嘢，佢都系即系两边佢都有报，佢唔系侧晒一边嘅。 唔系咁样，佢两边都有报，唔系报问题。有佢近期咧呢份香港01咧嘅上一期咧，即系今日出咗啦。上一期嘅香港01咧，佢头条咧即系话中央对两位候选人嘅睇法，一个讲林郑，一个讲胡苏贞，讲嘅睇法。但系成篇报纸就系讲中央而家就系买林郑啦。 嗯， 从来冇试过喺呢一刻里边呢一篇报道文章系头版嘅，佢就抹咗落去林郑度噶啦。 嗯， 系咪啊？因为佢直头话中央点睇两个候选人呢篇文章系咁样讲，咁但系佢成篇里面净系差唔多有80%净系赞扬呢个林郑嘅。咁喺我心目中就系话，如果一个由头到尾 都支持胡蘇貞嘅喺呢一刻裏面轉態。 嗯， 對我嚟講，我就覺得胡蘇貞係好危險㗎啦。但係咧，我都唔係覺得佢完全輸實嘅，所以係99.9%咯。但係我覺得仲有機會贏嘅，勝負就係睇胡國興。 胡國興當然個角色非常之重要啦，因為頭先我哋都討論過，係嘛？佢嘅功能，佢係冇辦法戒到林鄭月娥嗰啲建制票噶嘛？ 係啊，冇。 係嘛？因為建制票，林鄭月娥啲建制票，如果要轉軚或者係倒戈嘅話，只會去投去胡蘇貞嘅啫，係絕對唔會投俾胡國興噶嘛。胡國興係只會攞到泛民嘅票。 乜而家算係好彩嘅咧？就係佢戒嘅民望唔算戒得多。 哦，係呢、這個相對， 呢、這個已經相對好彩。 因為佢而家係幾，即係你好明顯睇。到最近呢幾次調查，越嚟越明顯嗰個分野越嚟越大，係嘛？ 你如果俾佢戒咗十個八個，你話十零個 percent， 你真係大件事啊！ 即係如果佢 真係大條道理，可以委任林鄭嘅，可以抌落林鄭嘅啦。 係啊，如果你佢超過兩成， 冇顧慮啊，係冇顧慮啊。如果你話真係戒咗十零， 所以而家咪要做假民調咯。 係， 所以要假民調就係話，而家你所謂嘅民媒大功啊，各樣嘢咪要做假民調咯。啊，包括星島在內就係話，佢同阿胡蘇貞只不過係爭加10%，而呢10%咧。其实连埋上落唔差，其实系两个差唔多嘅啫。 系啦，佢哋想系咁做 吓、啊，所以胡国兴嘅作用，我都话啦，佢唔系分紧戒紧胡苏贞嘅票， 唔系佢而家 戒紧佢嘅民望。 佢而家都戒到票噶，除咗民望之外咧，你泛民嗰度有机会戒到佢100票噶，系嘛？ 坦白讲，又要公平少少讲，就算冇胡官喺度咧，呢100票都未必系俾曾俊华嘅。 咁咪系呢100票佢好多藉口， 好多藉口，因为胡官系一个最好嘅出路， 系 只不过一个好啲嘅出路咁解嘅啫。老实讲，里边有啲系林郑嘅，因为有啲都系你知道里边， 尤其是社福界啦，基本上都系要靠林郑开饭、 又未必嘅社福界嗰啲 99%啦，有边个唔系靠佢开饭咧？ 但未必系靠佢，未必系靠佢 头嚟 嘅。但有啲咧就好得意嘅，譬如话我提过以前。嗰、那个测建筑测量界嗰个吴永辉啦，其实嗰啲系大粉嚟嘅。 系。 咁另外咧有个罗志光咧， 呢个 就唔系选委嚟嘅。 系。 但系呢个人会做啲咩咧？ 呢、這个直情系一早已经话系建制嚟啦。 呢、這个会做啲咩咧？又系问题嚟嘅，所以咧会有啲票系喺林郑嗰度。 系。 另外咧，仲有一啲咧就系、是，佢其实如果冇胡官咧，个结果系投白票。是会有一类咁嘅人嘅，尤其社福界， 社 福界嗰班，唔系啊，系而家话投落胡官嗰啲啊，系因为佢根本就系、是、嗱，其实老实讲，投胡国兴咧系最唔合理嘅，喺我嘅眼中， 系我都系认为， 因为点解咧？嗱，你如果要坚持原则嘅话咧，你应该支持长毛， 我啱啊， 你坚持原则嘅话。你所謂嘅原則， 有人喺度講咧，佢哋話：，誒，我哋為咗堅持原則，點知你都冇原則。喂，如果堅持原則，唔應該參選，因為依個任何議會咧，都係喺佢小圈子底下嘅政府嘅產物嚟嘅。你去參選係要點樣啊？係令到依個小圈子嘅政權合法化嘛？ 因為 合理性， 因為係啦，不嬲都係咁講， 係嗎？ 嚇，即使唔係真嘅，但係佢哋不嬲都係用咁樣講。 是啊、 就逢系你支持佢，你投票俾佢，你就系支持一个小圈子，你增加佢合法性。 系啊， 系佢哋嘅讲法。 冇错啦，喂，你要嗰阵时候你就唔讲呢样嘢，到到你唔要嘅时候，你攞原则出嚟讲呢样嘢唔啱数。 所以闹，所以而家点解啲人闹呢个人社啊、众志嗰啲闹得咁紧要咧？就系、是、嗱，老实讲，因为由头到尾佢又唔宣布话走去即系攞提名啊，成又唔做任何嘢，净系做反对嘅啫。到时投白票咧，都冇咁多人闹你， 冇咁肉酸。 其实唔系好多人闹你嘅，即系你坚持原则啫嘛，你最多话你戆居啫嘛。 系， 但你又走去攞想攞提名、啊。你又唔知喺度做乜，跟住又缩翻，然之后而家 攞唔够，提名攞唔够嘛， 攞唔到嘛， 系咯， 即系嗰句说话啦。如果长毛够票入闸咧，啊，佢就挑战啊极权啊，就系、是、搞局。如果长毛入唔到闸咧，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不公义，我哋要抵制佢，三不政策投白票，即系公有你赢，字就我输咯。 唔系，咁我哋都会即系， 我惊调翻转， 即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噶啦。总之，第日你要嘅时候咧，我哋会抄翻你所有讲我嘢出嚟咧，系嘛一样嘅，会攞同一把尺嚟度你嘅。因为最紧要你要公平啊嘛，我系用翻你嗰把尺嚟度你，我唔用其他人，因为其他以前我哋当时我哋批评啲用武派，我哋系用佢把尺嚟度佢嘅，我哋唔系用我哋自己嘅，因为咧你用黄毓民嘅说话嚟度翻佢哋嘅立场先啱数噶嘛。 系啊，冇错， 系嘛，任何人你都要对。你讲过嘅嘢负责嘅，系咪先？唔可以话咧，你哦此一时彼一时，冇呢个世界咁冇咁样噶。 即系呢班人，呢班人嘅唔合理嘅地方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又唔系支持你一下咧，你系支持个泛民嘅出嚟，或者系支持个长毛嗰啲出嚟，你唔系咧，你一系 投胡国兴几时系泛民啊？ 你一系投白票， 胡国兴做咗七十年建制噶啦， 系啊，几时有白票？ 而且仲有一样嘢，佢系咁耐啊！都冇任何一節片言隻語係講過呢類嘢嘅， 冇噶，係突然間講嘅啫， 係突然間講， 係突然間講。 但點解你要瞓曬落去咧？ 人哋一樣支持廿三條立法噶，人哋一樣支持重啟政改噶，係咪啊？佢哋咪支持咯。哦，胡蘇貞講呢啲咧，啊就唔能夠支持啦。 冇，后屘佢个政纲都话因应局势而变到唔支持廿三条。 哦，政纲信得过就好啦 吓。啊，咁 大家讲政纲就其实都好多嘢可以讲嘅。咁啊，呢节时间原来已经够啦，我哋要下节翻嚟再倾啦。